啊，这首歌刚刚我有点走神啊，因为我在想的是金城武他的完美泡面。这部电影《喜欢你》当时是金城武和周冬雨两个人去主演的，当时的金城武就要求一个特别苛刻的完美泡面法哈，说是水在100摄氏度的时候呢，放入面饼，计时3分钟到点捞面，然后把这个面放在冰块水里，计时浸泡30秒到点捞面，再加入调料包去搅拌均匀，而且加入适量的热水，盖上盖子，再计时3分钟到点开吃。特别特别繁琐的这样一个完美的吃面方法哈，也送给大家。这就是来自电影《喜欢你》当中的一个情节，而刚刚陈绮贞演唱的就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。欢迎回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来听听这些温暖的可以让我们治愈心灵的女声吧，因为我们总说听歌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心情，而很多女歌手她们的声音特别有特点，而她们的声音特质呢，就让她们的歌声多了一些可以去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今天来听听这些温暖的女声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，添加关注就可以了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阳光调频，搜索我们的 FM986 就可以了。下面这首歌的歌手呢，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样一个人，他呢是一个古风歌手，之前靠翻唱一些古风歌曲，主要在网络上去发歌，而他翻唱的这首歌呢，相信你也非常熟悉，就是来自谭维维的这一首《如果有来生》，而这次的翻唱来自不才。 4月开始收获，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，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落山风吹过，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的雪化成雨飘落，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，他会自己长大，我们也各自远去，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，就这样吧，我们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没听见。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守到从前， 齐名的蔡淳佳，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清纯，而他也是吐字非常清晰。刚刚这首《依恋》呢，是翻自法国的一个歌曲，在2017年他的专辑《庆幸拥有蔡淳佳》当中。提到温暖的声音，如果说蔡淳佳的话，我会另外想起一个女生，这个女生她的声音陪伴我很久了，而他们两个也合作过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女人们的咖啡》，她就是金海心。每天要提到这个名字都觉得自己的嘴角会微微上翘，因为他的声音，他的嗓音特别的甜美。

终有个结局圆满。看万匹细雨照耀过远帆，修理过小店，某处忽明忽暗的灯盏。你听江水流过人家，朝着腰上岸。你去过烟花三月的江南，你看秋月温柔撕破了花瓣，却只为迎着暮冬大雪纷飞时贪玩。你说要忘却所有不愉快的片段，把美好事物纯真的西装进铺纸的长街，把失败恋爱藏进路人的湘潭，把起舞的今日写成诗篇，多年后也不遗憾。把无畏春风融进街边的早餐，仰头月色化为潇洒的释然，把漫长的故事变成短暂，才配得起勇敢。 一首美好事物来自房东的猫，他们的组合名字啊真的是很奇怪，而当时他们说为什么起这个名字，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名字足够酷，听起来确实很奇怪的名字，但却吸引到很多文艺青年的吸引哈。他们受到他们的追捧，而他们干干净净的嗓音呢，在很多人的形容下就是那种像是拿着彩色铅笔去素描，听他们的歌可以画出房子，画出情人，可能这就是他们独特的魅力吧。这是房东的猫。如果说到歌唱组合的话，我觉得还要提到一个歌唱组合，就是牛奶咖啡。牛奶咖啡很多人都会想起他们经典的一些歌曲，越长大越孤单之类的。那这次听到的这一首歌的是偶尔还是会想起你。总的来说，他们作品呢有一定的思考在里面，可能唱很多的这种离愁别绪，比一般的流行音乐要好一些。包括像越长大越孤单，他也会考虑很多为什么我们长大会孤单的这样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他们的作品的数量非常少哈、相对于其他的乐团来讲，现场发挥上有一些不太稳定，音乐风格比较单一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唱的歌曲还是好听的，而这一首歌就是来自牛奶咖啡，偶尔还是会想起你。 还是会想起你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也许我还不习惯没有你。偶尔还是会想起你，重复着熟悉的场景，仿佛我还能听见你声音。想起你，却不会再停下脚步，也许我已习惯了

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。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。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徐佳莹和林俊杰合作的一首《不为谁而作的歌》，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 刚刚听到后半段的时候有一点职业病在发作，觉得徐佳莹的那个翘舌音好像还需要再练一练，是不是谁？哎呀，真的是今天在听很多的温暖的女声，一直在治愈自己的心灵。刚刚这首歌就是因为私心了，我是很喜欢徐佳莹，同时也很喜欢林俊杰，所以挑了一首他们在歌手舞台上去合作的这一首《不为谁而作》的歌。徐佳莹她的特质都很吸引人，低调谦虚，有些呆萌，但是她才华横溢而且不张扬。她发行的很多专辑的作品呢都非常精良，大部分都是由她去包办词曲创作的，还给别的歌手去出送了一些不算就一些还不错的歌曲。今天来听很多温暖的女声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，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，添加关注就可以了。下面这位歌手呢，她是一个精灵，有一些很可惜哈，她其实可以在音乐道路上走得更远，但选择去做演员了。她就是郭采洁。最开始听他的歌呢，发现他的声音很不错，而且很有穿透力，高音也还不错，是以歌手的身份去出道的。前几张专辑在台湾也很受欢迎，但后来呢，他也大家都知道的原因，去演了很多的偶像剧、影视剧，这样呢，他的演员身份被我们大家所熟知了。但作为歌手的郭采洁，他的声音依然动听。这一首来自郭采洁的《烟火》。 啦啦啦。

而且周花呢，他应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独立音乐人，能够用比较简单的和弦的编配创作出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曲。当然了，这需要很高的音乐领悟能力，也可以说是天赋。而且谢中花呢是一个善于写词的人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《借我》里面的词曲都是他自己去创作的。今天来听很多温暖的女声，让我们治愈一下自己的心灵。而下面这一位女生呢，她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女生了。其实最早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，她其实样子看起来真的不太像女生，但她的歌声包括她整个人给人的感觉都非常的温和，非常的温暖。她就是许飞。许飞也创作过很多让我们去治愈心灵的歌曲，而下面这一首歌呢，就是来自许飞的《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》。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，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收拾在午后的阳光里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，于是风开始放肆温柔不止无数眼光，总被回忆弄湿伤口来回新城市，一直写的存的文字，在寂寞的夜里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，风光到这去安静呼吸，这良辰美景人世间静止看云淡风轻，牵手旅行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's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人海茫茫，有着一位姑娘，她指着着星。画着理想的模样，时过境迁，在人海茫茫，他迷失了方向，最纯真的梦想已被遗忘在身旁，多少双相似的翅膀，经历了多少次不同的飞翔，跌跌撞撞，反复期望又失望，这样的成长总带着一代的忧伤，曾经的远方还是不是那个远方，曾经的姑娘还记不记得你的梦想，记不记得？ 的梦想。 这是来自阿四的声音，睡前故事。很难听到他这样温暖的声音，对不对？经常感觉到他是那个古灵精怪的，唱着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女孩。这个女孩是非常有个性，也非常有才华的，性格就是刚刚说的古灵精怪，唱功呢也很特别，是有一种洋气的这种发音吧，独树一帜的这种感觉。看看时间，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来自魏如萱，她的声音一样是非常的清甜，非常的治愈。之前在自然卷组合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是这样的风格了，但之后呢，她的音乐道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而她的风格也不断的拓展，相信未来会变得更好。那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魏如萱的晚安晚安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，各位。 在几点了？你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有多久没有说话了呢？好像听见你在笑，今天有没有事吧？刚洗完澡，玩完猫，还是已经睡着？好想闻到你味道，看看以前拍的照，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，有没有少了点烦恼？梦是 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研究啊，打5688-9688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。北京时间12点整。